安文义的技术绝不是最顶尖的，但是他对形势判断之理智几乎不近人情。吕伯远在看到杜明为掩护他留下和方瑞、苏慕成纠缠，强忍着冲动，这才没有冲回去。安文义呢，此时同样是被叶修掩护，一点犹豫都没有的操作着小手冰凉，拔腿就跑。叶修很欣慰，安文义的这一特质陈果比较不喜欢，但叶修倒是挺欣赏的。一个治疗选手就需要这样的冷静和理智。最初在网游中接触到安文义的小手冰凉时，引起叶修注意的只是他那判断清楚、把握时机精准的机械式手法。但是后来发现安文义还具备这样的特点，在叶修看来就好像是买一赠一一样，值得高兴。而在职业赛场上的拼杀并没有让安文义失去这种特质，哪怕他总被认为是星星队中的坑，他也没有因此去投机取巧博取好印象。他就以坑的形式在星星生存着，对于星星利用这一点来设计套路、安排套路，安文义非但没有计较，反倒十分认真地去配合。这种境遇要说一点都不尴尬、不担忧，那是没可能的。但是理智告诉他，这确实是当下能让他起到更大作用的一种方式，所以他对此没有任何异议，更没有让这些心情左右自己。他在不断努力地提高自己，而在提高的过程中，他尽一切可能地发挥自己所拥有的，无论是优点还是缺陷，他都在以最匹配的方式和队伍寻求着呼应。如果不是这种近乎无情的理智，实在很难做到这一点。他的理智才是他真正价值的根源，因为这份理智，他练就了那样的手法，可以让叶修在网游那么多玩家中留意到。因为这份理智，他虽不是最强，却最能发挥自己，无论长处短处，他都能恰如其分地迎合队伍的需求。因为这份理智，他才能被争议的包围中，虽担忧却始终不动摇。他坚持下来了。两年前他还只是神之领域中一个普通玩家，在霸气雄图的公会中都混不到一流的精英团。两年后他闯进了季后赛，在这里淘汰了霸图战队的副队长，号称荣耀第一牧师的张新杰，而后和队伍一起站在了总决赛，站在了这个荣耀最巅峰的战场上。安文义是一个超理性的人，而在他身上所发生的却是这样听起来很无稽的事实。这一切得来不易，他只会加倍去珍惜，竭自己所能帮助队伍获取胜利的方式去珍惜。所以他完全不理叶修、君莫笑的死活，小手冰凉掉头就跑，跑得飞快。因为这就是当下他最能给星星带来帮助的方式。三对三，忽然间就没这样的感觉了。乔一帆的一寸灰走的是另一条路线，安文义的小手冰凉本是和叶修的君莫笑共同撤离的，结果这一遇到危险，居然就直接扔下君莫笑撒丫就跑，转眼间就又成了叶修独对周泽楷、江波涛、孙翔三人了。这变化一时间轮回三位都有点消化不了，在他们尝试性的判断下，这时候安文义应该是留下来帮助君莫笑支撑，而后等乔一帆的一寸灰来支援吧。鉴于这种判断，他们三位心中都已经盘算着如何利用这个在他们看来有些笨拙的牧师来折腾叶修。治疗那可是必须要保护的，结果人直接扔下叶修就跑了，毫无常识，超没义气，轮回三位看了都难受，不是难受叶修的境遇，而是难受他们自己。安文义的小手冰凉这一跑，他们要面对的又是叶修，三个人一起正面面对叶修，和之前几乎一样的情景，他们宁可小手冰凉留下来，宁可三打二，那样他们反倒可以通过主攻小手冰凉来牵制叶修，或许这样反而更容易些。于是一叶知秋冲出， 最期待能超越叶修的孙翔，此时反倒放下眼前的叶修不顾了。借着君莫笑被一枪穿云和无浪的攻击所压制，他操作着一叶知秋追向了小手冰凉。轮回三位都觉得这样比起直接攻击叶修的君莫笑更能让他们占据主动，叶修实在太难对付了。谁想一道寒光突然就从千机伞后抹出，千机伞还支在那儿呢，君莫笑一晃居然就闪到了叶知秋身旁，湖光闪。这下孙翔哪里反应得过来，被这记湖光闪削了个正着。这招虽然没有太强的冲击力，但如此突然让孙翔毫无防备，急速移动中的一叶知秋顿时被削出一个踉跄，斜撞在了一旁的垃圾堆上。周泽凯和江伯涛也都大吃一惊，这种变化完全不在他们的常识内。君莫笑闪到了一叶知秋身旁，武器千机伞竟然是留在了原地，这是把武器给丢下了？御魂，这是看到武器被丢出后作为一名职业选手最该有的判断。但是不可能，因为君莫笑刚刚还施展了湖光闪。御魂虽然会将武器抛出，但并不是丢弃，角色依旧处于装备此件武器的状态，所以无法使用这职业系以外的技能。更重要的是，此时状况下是无法进行更换武器这种操作的。可是君莫笑的手里明明还是抄着家伙的，没有职业相符的武器当然也施展不出湖光闪。又带了第二件武器，又或者说这千机伞竟然可以拆成两件，一件丢下，另一件在手，继续发挥武器的作用。晕了，这一时半会儿根本想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千机伞是被丢弃到了地上，这是一个绝对的事实。江波涛反应很快，吴浪已经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此时他的眼中只有孤零零撑落在地的千机伞。只要把千机伞给拾取了，君莫笑这个伞人不就完完全全废了？比赛中拾取到对手的武器，荣耀职业联赛十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大家也都不知道比赛规则中对于这种事儿是不是有什么说法。哪怕资深如李一博，对这个情况也不确认是不是允许，他不知该如何点评，不过也没有时间给他点评。江波涛的无浪眼看就要冲到千机伞前时，他已经对准千机伞就要拾取，就要执行这个比赛当中很陌生的操作。千机伞的伞面忽然翻上，根本没有刺这个动作，翻起又并拢的千机伞面已经扎进了无浪的身体。君莫笑就这样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不可能，哪有这么快啊？江波涛下意识地将视角朝旁一转，但跟着就已经绕起。君莫笑施展的是一招圆武棍，与此同时江波涛又看到了一个君莫笑，就站在刚刚削翻一叶知秋的位置，手里抄着一把大概是匕首的君莫笑。影分身，影分身术。江波涛的眼前跟着就漆黑一片了。致盲？不是，是君莫笑施展的这些圆武棍将吴浪大头朝下的栽进了一旁的垃圾堆，用这种物理的方式堵住了他的视角。垃圾堆松散，吴浪这一下直接被栽进了半截身子进去，两腿悬在空中晃荡着。现场的轮回粉是想笑又笑不出，只觉得无比尴尬。职业选手们却是不留情面，完全笑疯了。 这家伙肯定是故意的。 楚云秀指着电子大屏幕上的君莫笑，乐得完全抛弃了矜持，大家深以为然。丢下千机伞诱敌，湖光闪拦截一叶知秋，再到影分身术重新退回，再用圆武棍把吴浪栽种到垃圾堆里，这一切绝对都是计算好的。没有确凿的把握，可以说是君莫笑这个角色生命线的武器千机伞哪能这样随便丢弃在对手面前。 不过叶修前辈也真够胆大的。 新人们顾不上笑，都吓呆了。别说是千机伞这样重要性更胜一筹的武器，就是寻常一件装备他们也不敢在比赛中这么个搞法。这种手法实在不在他们接受的任何一套荣耀理念当中。 虽然说可能都算清楚了，可是比赛中总是充满了偶然。万一那记湖光闪出去没能削到一叶知秋，反被孙翔趁势牵制住呢？万一施展影分身术的时候没结好印，就被一枪穿云的射击打中了呢？虽然最终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不过只是替叶修想想这些可能性，新人们都觉得有些后怕。 所以说艺高人胆大呀， 有人感慨道。只是艺高人胆大吗？大家沉默着，只觉得这话是不足以形容叶修的行径。这何止是艺高人胆大，这简直就是压上了所有胜负、所有未来的一次行径。刚才那个瞬间有那么重要吗？需要这样孤注一掷？大家惊过、笑过，到底还是从正常比赛的思路思考分析着刚刚那一瞬。而叶修的君莫笑此时已经冲出，向着正对面垃圾堆上方站立的一枪穿云冲了过去。与此同时，炮声轰鸣，苏沐橙沐浴成风。他在这一刻终于感到超远程的火力打击正配合着此时君莫笑发起的冲杀，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连续四个赛季的最佳搭档在本场团队赛中第一次产生了配合。